你不要拋頭露面啊嘛！你醜，你蠢，你不能夠拋頭露面，我不會歧視你，是不是？即是你蠢、醜，很多都心底好的，是不是？你連心底都是這麼惡撚劣的，你這些人存在在這個世界上面有什麼意義呢？是不是？快點屌你老母，即是那個下豬閪，你真的嫁得出，真的我真的拍得爛手掌，是不是？即是你看到他說的那些東西完全都不合理的。跟住又話佢話嗰個阿肥豬扒咧就指出，當時警員嘅目標係孕婦嘅丈夫，如果佢肯協助調查，唔作無謂反共，即刻投降，舉高雙手，側邊嘅人衝上去，今次嘅事件就唔會發生。哇、哦，好撚嘢！跟住咧就係話啊！頭先我 話佢咩演員啦，即係立場新聞去訪問佢，又話佢七情上面啊，呢樣嗰樣啦，呢段啦， 係仲有屌你咩又呢度係啊！佢話梗係有咁誇張得咁誇張啦，要孕婦有孕婦母嘅話，個肚都要咁大得咁大啦。演員重複都唔緊要，最緊要做訪問嘅時候呃得幾行眼淚，講多幾句好暈，唔好再講落去啦，再講就穿崩噶啦，呃人就係咁啫嘛。跟住又話然之後就話反而個孕婦咧咁佢話唔通大肚有特權啊？然之後佢話如果個個大住個肚咁點啊？咁樣咁樣成，即係我會覺得咧佢話咩正常人唔會去旺角。係咪？即係呢啲咁嘅弱智言論，就係同 blame the victim 一樣，真係鬼唔望你有一日俾人強姦，然之後做乜？你行出街遇咗俾人強姦㗎啦！即係你明唔明啊？就係、是、咁樣啫，不過邏輯，即係呢班人嘅邏輯就咁樣撚樣啫嘛，係咪？驚死有冇出街咧？屌你出街俾人老笠㗎啦！即係咁啫嘛，佢哋嘅言論係咪正常啊？你覺得唔正常啊嘛？即係啲人 有咩問題啊？咁你嗰日你如果跟你嗰個言論，咁你係咪應該即係當日嘅旺角？太子、尖沙咀、油尖旺，你戒嚴咯。你除非你係戒嚴嘅啫，如果唔係有咩問題？又有即係真係出嚟聚集想示威嘅人又有，但係亦都有好大量嘅其實真係唔關事嘅喎，放工嘅又有。其實喺呢件事情入邊，呢兩個老公同埋啊孕婦，其實佢哋就係喺旺角嗰度放工。 嗯。 咁啊，搭車又有。咁你除非你係話將佢戒嚴咗咯，咁又咁佢咪你可以你嗰個理論就成立咯，咁係咪啊？而家 同呢啲人咧，同啲冇腦嘅人講啲嘢咧，其實 都費事用理論去， 唔使用理論噶啦。依啲咧，即係呢啲就好似我頭先即係一開始播撚完佢兩個，即係屌你咁直接人身攻擊得噶啦！呢啲唔撚使同佢講理論噶嘛，係咪？依垃圾屌你，你咪同佢講撚多都嘥狗氣啦！屌你咪死撚咗佢，冚偷埋牆死撚咗佢啦！呢兩個，屌你老母，係咪？即所以唔使應該 冇嘅，即你其實從呢樣嘢有睇到就係話，即包括佢哋啦，包括頭先所講周浩鼎、郭佩凡呢啲啦，甚至或者係李子敬呢啲，你會睇到而家嗰個現象就係話藍絲都唔緊要，佢哋仲要鬥藍啊！其實即我哋鬥黃啊嘛，佢哋之前嗰陣時， 其實你哋唔係鬥藍啊，對唔撚著。如果你哋係鬥愛國，用道理去愛國嚇。即係舉出一啲點解要我哋去好愛國係嘛？你咁樣去鬥男咧，我敬重你係咪？用唔好話理據啦，你即係屌你乜用一啲原因，不斷好努力咁發掘一啲嚇令人喜歡嚇國家嘅事情係咪？即係例如你不斷發掘你呢、這個全民檢測做得幾靚咁好，屌你老味裏邊嘅嘢幾靚咁優秀係嘛？即係咁樣去鬥男咧？屌你老咩！我就覺得你係勁啊！你而家唔係鬥男咩？其實你哋係鬥柒啊！即係我想講係鬥弱智啊！而家喺度，即係點咧？係越弱智就越受歡迎，即係咪咁撚樣咧？講呢啲嘢唔係出位啊！對唔住，你周浩鼎好，郭佩凡好，嗰、那個李子敬好，呢兩個豬閪好，你哋講啲嘢係鬥弱智、鬥無知、鬥白痴就喺度，唔係鬥男啊！對唔住。不是鬥男啊 ，OK， 是鬥白痴咋。所以你看到呢兩個白痴，即係我講呢啲咁樣樣嘅嘢，你真係好戇鳩啊！咁但係而家越戇鳩，就越多人share。 你睇下何君瑤連同佢嗰夥咩四大獎、四大天王， 幾撚戇鳩，但係佢哋其實就最高 啦。阿何君瑤，屌你老咩大波 man， 你學下人哋啦。你學下呢兩條豬閪啦，大波 man， 下車嚇、啊、你哋，屌你老母，四個全赤膊喺度，屌你老味鬥白痴啊！然之後咧就攞個波喺度，屌你老咩兩個喺度兩粒鏈頭喺度磨，咁啊啱數噶啦，唔使搞咁多嘢噶，唔使講咁多理論，唔使講咁多論述噶啦，你哋係咪？唔使講咁多，屌你老咩你點樣撚咗外國？你屌你老咩唔使走去抹黑啲示威者，唔使搞嗰啲嘢噶，係咪？你直接做呢啲咁嘅戇柒嘢得噶啦，越柒越掂噶而家係。屌你老母，真係劣幣驅逐良幣，我即係周浩鼎，係啦。咁另外咧，嗱，仲有兩個人就係呢個周浩鼎嗰單，你有冇？ 我冇啊呢個。 哦 ，OK。嗱，另外咧就好啦，好笑嘅。咁啊，今個禮拜都發生咗另一件事，都係入於係建制派嘅弱撚智嘅行為嚟嘅，就係咧喺一段 YouTube 片裏邊，就呢個郭佩凡出名，屌你老母冇腦㗎啦，郭佩凡，屌你老尾，戇鳩㗎嘛， 巴基斯坦大 學，係啦，巴基斯唔係夏威夷唔知乜撚嘢，屌你老母，阿郭博士咧就加埋呢個周浩鼎啊，兩個咧。就日前引述一個未知真偽的匿名信，他不斷咧個視喺個 video 嗰度不斷話我哋唔知道封信係真定假啦，我哋唔知佢點點點點其實可能封信咧即係我哋都唔知道由邊個咩啦，即係簡單講係來歷不明嘅一封所謂嘅藍絲法官、藍絲裁判官嘅信，更將矛頭指向終審法院法官馬道立。咁啊，亦都咧，佢哋咧就其實就係佢話呢封信咧，真係令人震撼啦。本來咧，佢匿名嘅，但係咧，我哋覺得唔講唔得。佢就話指馬道立同埋黃崇厚7月3日就召開咗一個為全體裁判官召開嘅講座。咁啊，黃咧就喺馬嘅全程見證下咧，告戒所有裁判官咧要謹言慎行。你咪要謹慎言行同顧及市民嘅感受，審訊黑暴案時咧，除非有十分穩妥嘅證據定罪，否則可以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為由，令被告脫罪。又稱黃嘲笑藍絲官被起底係自作自受，警察被起底亦屬抵死。佢話指匿名信咧。可能部分屬實喎、哦、由於匿名信指控嚴重，司法機構前晚就發咗聲明㗎啦。匿名信中所稱講嘅所稱講者所發表嘅內談話內容並不屬實。又指當中提及嘅講座題目亦都唔係匿名信所指嘅題目，即係連個題目都係搞撚錯嘅。嗰封信連個題目你都搞撚錯，咁搞撚錯個司法機構即係承認咗7月3日係有講座，即係澄清。講座之後，馬道立並無與任何裁判官開會。嗱，周咧就喺度咬文，跟住咧俾人指控咧佢咬文嚼字啦。咁有啲地方可能屬實，有啲地方可能不實。乜撚嘢叫做有啲地方可行屬實，有啲地方可能不實？你點撚知啊？即係第時你求其攞啲 WhatsApp group 嗰啲假新聞，你又走出嚟講，係咪？你仲撚衰喎？你唔係嗰兩塊豬扒添喎？你是一個有頭有面，到今天你都仲係立法會議員身份嚟喎，郭佩凡你都係噶嘛？然之後你攞啲一啲屌你老母，求其寫封信出嚟，然之後就話屌你老母，又話要講啦，然後要人哋司法交代，哇，好撚大嘅官威喎、啊、你，郭佩凡、周浩鼎，你老幾啊？攞封屌你咩未經引證嘅嘢出嚟？ 你真係好似求撚奇嗰度寫都係寄俾佢，你就當係噶啦。 喂， 你係即係我唔好講話你呢個咩身份啊！我當你就算係一個普通嘅 YouTuber， 例如好似 我 哋呢啲，我哋都要 fact check 啊，大佬啊！ 我都收到一封匿名信啊！我都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咧就係指咧有藍絲法官自己喺飯局嗰度開會，就話要釘死嗰啲義士，所有義士要重判，因為咧佢哋收到國家嘅指令。就所有嘅藍絲，唔係所有嘅黃絲都要重判，否則咧就對，否則咧如果重判佢哋咧，第時佢哋退休之後咧就可以做政協，係咪？啊、哦，我仲收到哇，佢哋仲講話要點樣將呢個黃絲嘅法官排除出去司法界，係咪？當中咧就有賄賂嘅成分，我匿名嘅，冇人咩嘅。啊！而家佢話咩？下一任嘅律政司咧，唔係即係現任嘅律政司嚇。現任嘅律政司鄭若驊就同呢、這個原來中共中央某個官員其實係有路嘅。啊，我匿名嘅咋，我唔知噶，傳啫嘛。喂啊，大佬，你講句嘢出嚟，你唔好話你係立法會議員啦。 你就咁散布謠言，屌你老尾不實嘅言論，你已經係一個誹謗罪嚟噶啦，大佬！ 你周浩鼎，你律師嚟嘅喎。 周浩鼎，你律師嚟嘅喎，屌你律師會制裁佢啦！你哋係屌你老母犯撚咗，屌你老母完全係依個唔不誠實使用電腦嘅，係咪？仲有你係屌你老母，你係誣衊咗馬道立喎，你係完全係。誹謗馬道立喎，而家係誹謗所有七月三號，如果嗰度有十個裁判官去，二十個裁判官去，你係誹謗曬嗰二十個人，嗰二十個人可以從民事訴訟，屌你老母問你索償嘅周浩鼎、郭佩凡，賠都賠死你，講真，係咪？即係已經唔講你講嗰啲內容啊，係咪？即係已經唔講你其實個內容都係有問題嘅。即係佢哋當中講嗰啲，佢話呢個所謂嘅嗰封信咧，講嗰啲內容都係有問題嘅，係咪？即係佢話我即係封信裏邊即係講嗰啲嘢，所謂嘅佢屈馬道立講嗰啲嘢，佢話除非十分穩妥嘅證據定罪，否則可以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為由，令被告脱罪。乜唔係咁嘅咩？ 普通法之下不嬲 都係咁啦。呢個係香港普通法個制度嚟嘅，寫撚咗喺基本法裏邊個插頭。 點？你個律師牌點考翻嚟？我想問周。 基本法有一條係咁寫㗎，無罪假定係有寫喺基本法裏邊㗎。唔該，我唔記得咗第幾條啦，已經。屌你老味！我嗰日我都因為我早幾日又重温曬成部基本法，又再温一次，第十次啦睇。屌你老味！裏面是有無罪假定四假定無罪嗰四隻字噶，我屌你個閪！疑點利益歸於被告，呢個係香港嘅司法制度嚟噶，你係咪屌你諗乜假噶？你個律師牌原來 又係買翻 嗰啲假嘅假學歷，你行使假學歷，香港都係刑事噶喎。 喂，唔係啊，嗱，我收到個呢個明信啊，話哦，周浩鼎個學歷原來買翻嚟嘅，嗱，我唔知噶，啲人咁寫嘅咋，係咪又係咁啊？ 即係呢啲人，即係你咁樣。佢仲要啊！屌你喺度拗，仲話要司法出嚟解釋，係咪？即係你有冇腦㗎？你咪弱鳩智㗎！而家個社會就係要拘捕你呢啲咁嘅人啊！你係犯咗刑事㗎！你咁樣做，你哋喺網，你哋喺 YouTube 裏邊咁樣做，你係犯咗刑事罪嘅兩個，真係不誠實使用電腦，係咪？即係你攞一封你唔知出處、唔知乜嘢嘅所謂匿名信。係咪？而家喺網上，你有冇聽新聞㗎？周浩鼎、郭佩凡、郭佩凡，你有冇睇新聞㗎？網上散佈不實言論係屌你老尾會俾人拉㗎嘛？你有冇聽嗰啲 po 講㗎？你啲 friend 嚟㗎喎，冇話俾你聽咩？係咪？冇撚話俾你聽，咁樣會俾人拉㗎。跟住落嚟，你所有嘅你嘅所謂政敵。係咪？所有嘅泛民主派議員，屌你老母啦！開技招啦呢啲，叫警方執法啊嘛！咁都得啊？係咪？你唔係我啊，周浩鼎、郭佩凡，你唔係我姚冠東咩都唔係啊！一介草民啊，大佬。 就算我哋啊，當要講一樣資料，我 哋 要 fact check 啦，大佬。 講啦。屌你！如果可以咁講嘅話，屌你老母！嗱，我今日爆料啊！屌你老母，我收到風啊！屌你老母，原來哇，原來屌你老母，鄧炳強原來係同林鄭係有路嘅！屌你老母，我收到風啊！我夠講得噶嘛？我諗到屌你有幾咁過癮，有幾咁過癮啦！屌你老母，頭先我陳永恩原來屌你老母同我老豆亂倫嘅！屌你老母，我真係收到風，我聽到嘅！屌你老母，喂，未我匿名嘅咋？屌你老母， 係咪咁都得？ 係咪咁都得啊？而家？原來咧，屌你老母嗰個豬扒咧，屌你老母咧，原來係男人嚟噶，有鳩啊！屌你老母，咁得唔得啊？唔撚可以咁啊嘛！咁撚大個人，屌！所以你周浩鼎、郭佩凡呢啲垃圾，係咪？仲諗住屌你老母民建聯？無論你下年選、後年選，你都會輸啦，係咪？即係阿爺鐵票個弊病咪就喺呢度咯？咩叫鐵票？乜撚嘢叫操控選舉？個弊病咪就係呢度咯，就令呢啲咁樣嘅劣質人類，即係最低質素嘅低質素到一個點，愚蠢、無知、假學歷、白痴，就係因為靠住呢一啲屌你乜永遠當選嘅鐵票，然之後就屌你老母走向嗰個權力中心啦。其實成個香港地而家今時今日個運作就係咁， 冇錯。 點解我哋香港屌你乜一潭死水一撇屎，而家搞到一撇屎，亦都係我哋痛恨嘅制度，咪就係咁咯。因為你冇任何嘅監管，屌你乜只要表忠就得啦嘛，所以揾撚埋曬成班都係垃圾咯。鄭若驊呢啲咁嘅人渣可以做屌你律政司司長，唔係靠能力嘅，係咪？是靠奶閪的，靠含撚的，屌你老尾，靠表忠的。那這個社會就繼續屌你老母沉淪插水下去，不會進步的。 是啊。 是嗎？沒有啊，下一代在那個處身那個社會，你不會屌你老尾，不會有任何的寸進的這個社會。 所以你看到的人，即其實這件事已經是根深蒂固了，即是不知不覺之間根深蒂固了。當你有一些父母他說喂我很想送個小孩入名校，不是因為說喂因為他的師資好一點教得我的兒子厲害一點，是因為我可以認識多一些達官貴人、 嗯、即 這個是個香港的悲哀、啊、 不用悲哀，即現在根本上是沒有前景的，即現在你香港地哪有前景、啊、就是這些這樣的人渣，是吧？即如果我是李慧瓊子，我是民建聯主席，屌你依啲，屌你 掃地出門啦、 啊！人 唔、 啊、 係，如果我係你，即係阿樂慧玲啊，屌你唔撚掂嘅，你諗下你民建聯出嗰堆，哇！喺周浩鼎、郭佩凡、蔣麗雲呢啲全部垃圾，工聯會嗰啲點都叫 呢啲第二梯隊， 屌第二梯隊，你擁佢哋上去好撚過啦！民建聯嗰啲全部垃圾嘅，冇撚用嘅， 即係全部都豬閪嚟嘅，即係成班都係豬閪嚟嘅，係咪？即係我覺得你律師黨啊～你嗰啲法律界，屌你老母呢啲就要追究呢個周浩鼎啦，係嘛？嗱、嗯，有記者問周浩鼎，司法機構嘅聲明以指匿名信內容不屬實啦，仲可以澄清啲咩咧？咁啊，周咧就即時將信件就交咗俾立法會嘅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並要求司法機構派代表出席交代。佢又否認做法施壓，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嘅主席咧就係建制派嘅梁美芬。即是一撚樣的，是吧？我有教你一個成語叫沆瀣一氣。 我以為你是想說一丘之貉。 沆瀣一氣、 okay. 即是成班都是屌你老母臭渠垃圾來的、 yeah. 成班都是垃圾來的。即是 你這些人現在還要、啊、真的 make stupid people very famous、啊、現在是即是這些 stupid people 不只是 famous、mm-hmm. 他們還握有公權力，握有公共資源、yeah.是咪？即係你話幾撚大撚望，你無論點樣再選，你都係屌你老味。但係我想講呢一啲，即係如果根據即係嗰個社會學，其實係香港人自己都有份造成呢一班咁，即係而家咁樣嘅局面，係咪？ 姑息養奸， 姑息養奸嘅局面係嘛？即係呢啲啊，你擺出嚟啲街坊都唔撚接受啦，只有嗰啲最撚無知嗰一班。即係香港點解會由梁振英上台開始變成一個無知型嘅社會，即係反智型嘅社會，係咪？其實有跡可尋噶嘛。你梁振英點解上台？你嗰百五個屌你老味個提名佢嗰啲人，全部都漁農界啊、低下層啊，唔係低下層，對唔住，係無知一群漁農界、漁中、盲中或者係新建制嗰啲咁嘅人捧鳩出嚟噶嘛。然之後就佢嘅在任底下就大開西門，開撚咗個西門，打撚開咗西門，俾、西環插隻手入去，屌你老母，將香港上下其手，搞到香港永無寧日。呢七年嚟永無寧日，就係因為咁啊嘛。2012年嚟到而家八年，永無寧日，加埋個2.0，即係林鄭嘅2.0嚟嘅，都係屌你老母西環嗰啲閪手喺度搞嚟搞去。 唔係你依家嗰個局面係不可逆轉嘅啦。 呢、這個局面 鬼門關開咗，你閂唔到。 呢、這個局面係由你中共一手造成噶嘛？你看看你培養了什麼人才出來，洗撚了天文數字的錢，你培育了什麼人才出來，你看看現在這班人才佔奪了這班，就是糧粉。我之前都分析過，糧粉就是所謂的在傳統的精英階層裡面他攀附不到，因為他不夠能力嘛，他上不到位，攀附不到這個精英階層的一班氣卒來的，全部都是就算建制的派裏面都是的氣卒嚟噶嘛，呢班人其實本來係係咪趙善波啊嗰陣時嗰啲以前有啲氣卒嚟噶嘛，屌你老尾，柒噶嘛。 咁而家好啦，呢一班人屌你諗乜，憑藉住呢一個咁樣嘅屌你乜歹毒嘅梁振英，然之後屌你諗乜僭奪咗成個 行政架構啦， 成個行政架構、立法架構嚇，而家甚至係入埋司法架構啊嘛。即係如果呢個藍絲法官所謂嘅匿名信真係屬實，你寫出嚟嗰個人都有病啦，係咪啊？啱啱寫嗰個已經有病啦，已經係戇鳩啦。如果就算你真係有呢封匿名信都好，係咪？第一，你本來係一個裁判官嚟噶嘛，你點可以有咁撚樣嘅立場啊？咁亦都係已經毀滅緊個司法制度啦，個司法獨立性啦，屌你老母！呢、這個已經係完全違反曬基本法所有精神㗎啦，依啲唔使講㗎啦。 唔好講基本法，連法治精神都冇啊！ 連基本啊，你作為一個裁判官嘅資格都冇啦，係咪識唔識㗎？你哋乜真係唔識㗎嘛？係咪？即係所以，就算 A.O. 系裏邊，屌你乜你林鄭幾時輪到你啫？幾時輪到你呢個咁嘅柒婆？做咩都唔撚柒識嘅？你得嘅話，一早上撚咗位啦，啱唔啱啊？咁咧冇能力嘅，屌你乜牙撚住個位！依家越做越錯，仲為國家添煩添亂，係咪？越做越錯，咁跟得咁柒嘅人，屌你乜下邊嗰啲質素有幾高啫？咁你楊潤雄呢啲咪垃圾咯？係 啊， 係咪？即係楊潤雄仲衰撚過吳克儉嘅，屌你！唔係即係仲衰撚過即係之前。 系吴克俭咯， 吴克俭 教育局噶嘛， 吴克俭已经够低能、够衰、够黐噶啦。哇！你呢个杨润雄拣卵食就戆鸠到一个点，净系觉得屌你谂乜个表忠就得啦，屌你谂咩我话诶、香港冇三权分立啊，屌你谂乜我而家杨润雄做嘅嘢已经系屌你谂乜过卵晒火位噶啦，叶建源你有冇讲过半句嘢啊？屌你老母个臭閪，你！教育界功能組別，你教協葉建源，你有冇講咁乜撚嘢啊？自從林鄭上咗台之後，你舐咗佢屌你幾廿億之後，有冇批評過楊潤雄半句啊？你葉建源，屌你乜成日即刻開啲記咩記招啊？我哋強烈譴責。咁跟住咧，咁跟住咧，首先佢覆檢用政治嘅立場覆檢呢個通識科教科書已經係錯啦，本身呢件事。咩叫通識教育啊？有正反兩面，有不同的意見，大家去才培養到那個獨立思考出來的嘛。你要看清楚兩面，然後做一個判斷，用理性的分析，做一個判斷，用邏輯去推斷，是不是？所有事情的結果，這些是做人基本的啦，做一個正常的文明人是基本的啦。現在就是要你香港的年輕人、學生就是不再有這個獨立思考了。 總之相信黨、相信政府。 相信政府、相信黨，是不是？培育小粉紅計劃，係咪？即係所以你本身你跟住行出嚟講，你代表教育局嘅大佬， 係啊。 然之後你講話香港冇三權分立啦，好 關咩事？ 唔緊要，你教育局啫。你老母閪，你林鄭月娥，你竟然走出嚟講香港冇三權分立，你呢單嘢係黐撚柒線嘅，屌你老母！香港其實係一個行政主導嘅系統嚟，其實從來都冇三權分立嘅。啊、其實三權又可以互相制衡、但是又有獨立司法體系，但是其實不是三權分立來的、從來基本法都沒有寫三權分立，是的，基本法真的沒有寫三權分立， 沒錯、 啊、而香港真的是行政主導的、 啊、 如果解釋給大家聽，屌你老闆，所謂的行政主導不是行政長官超然論嘛、 啊、 行政主導即是一個系統的、那個、架構裡面，你行政機關你是個權力是比較大，你的特首權力是大的嘛、 啊、你去 initiate 這件事而已嘛， 是真的，但是為什麼你可以這樣，為什麼特首的權力可以這麼大，是因為有三權分立去制衡，有獨立司法體系嘛，有一個不受影響的立法會嘛，屌你老母，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啊嘛，大佬啊，呢個係1841年到而家170多年噶啦，我屌你老母，呢個係英國人留落嚟嘅一套制度嚟噶，乜嘢三權分工都講得出口嘅，你老母你特首你識唔撚柒識噶？ 佢好明顯唔識啦， 你真係唔撚識喎？點解香港行政主導首先唔係行政獨裁啊？唔係等於 佢講嗰套係行政霸道啊？ 行政霸道。你的行特首的權力雖然大，但是有制衡的嘛， 有制約的嘛，所有事你要跟法律的嘛， 你的權力有制約的，美國總統權力夠大了，屌你老母， 但係佢有制約噶嘛，個系統喺個制度裏邊有制約噶嘛。你諗起基本法係 base on 三權分立嚟寫出嚟嘅，我唔該。然之後係真係你睇翻結婚個基本法就係、是。行政、立法、行 司法， 司法唔係司法、立法、行政， 係啊， 嚇、啊，即係講好曬每一個權力，呢三權裏邊點樣互相去 collaborate 同 coordinate 呢啲，你唔好撚呃柒香港市民啦，屌你老母！行政主導就係正正係有三權分立去制衡啊嘛，全部寫撚曬喺基本法裏邊，我唔該，司法獨立。嗯係咪？而立法會係有權力去彈劾你㗎，屌你老母！立法會係經由民選係寫撚咗㗎，每一個香港人有被選舉權、選舉權寫撚咗㗎。我唔該，佢有彈劾你嘅權力㗎。同埋立法會嘅議案，你可以唔過，唔過之後咧，你就解散立法會，係咪？如果重選之後咧，嗰條議案咧都係一樣通過嘅話咧。你老母閪，你要辭職噶！你特首係要辭職噶，你知唔知啊？所以啲人佢咁撚驚攬炒財政預算案，其實呢個係北史嚟嘅。呢個就係基本法裏邊對於立法機關嘅最高權力嘅北史嚟嘅。所以咧，佢哋點解我哋講攬炒派係啱嘅，即係攬炒財政預算案係啱嘅，因為如果財政預算案不能通過嘅時候，你是有權解散立法會再重選，如果再是不通過的時候，他特首是要下台的。 你明白嗎？那這些不論是三權分立是什麼東西啊，麻煩你。即是這些很簡單，是吧？跟著他解釋才正，他解釋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說什麼。即是其實呢，我們三權其實又可以互相制衡，又可以互相其實是互相制衡到的，有獨立司法權的。他說的東西跟自己說的言論是矛盾的，最好笑星期二講嗰番説話係矛盾嘅 ，contradict 嘅。好啦 ，contradict 都唔撚緊要，佢個解釋先至屌你老母拍案叫絕。佢話嗱，其實咧司法機構都唔係完全獨立㗎，佢有啲資源咧都係要政府批俾佢㗎，政府係有權批准佢嘅資源㗎。即 係我從來都唔係講緊資源，我哋從來講緊佢 權力啊哥，資源。即係話哦，因為你律政司嗰、那個即係你司法嗰啲法院啊，嗰啲司法機關咧，其實係政府出糧俾佢嘅負責，即係屌你嗰啲 maintenance。 佢黐撚線嘅，嗱你即係律政司咧，佢簽嗰樣嘢咧，嗰支筆啊，嗰張簿仔咧，都係要係政府攞撥款提供嘅，所以佢就唔係獨立嘅，係咪反轉到咁撚樣咧？ 係，咪而家就反轉到咁撚樣，係咪？即係所以佢話佢話三權都 under 佢，就嗱奇倫就未必啱嘅。即係其實三權都唔係 under 呢個特首嘅，即係佢唔算係佢雖然可以解散立法會，但其實寫呢部基本法嘅時候咧，都係屌你老母有英國佬參與噶嘛，即係佢係環環相扣嘅。 冇錯， 即係其實係環環相扣。 唔係，其實最嗱，我都費事班門弄斧，我始終真係唔係太熟。但你可以睇翻尋晚嗰集踩場，教主講得非常非常之清楚，第一節嘅啫。他已經是完全解釋了，即是跟你爭三權分立是沒有意思的，因為我說的那件事，我說的那件事是權力的分佈，你林鄭所說的那件事其實根本就完全是另一件事來的，即是他在跟你即說教條主義，彷彿是 教條，他都不是教條，他教條我都屌你了，還有得跟，他不能是教條，他是不能識的， 是啊， 他就是說因為我有屌你了，我要控制你的資源，即是他覺得自己夠膽說，你明唔明？屌你啦！乜你出我糧啊！屌你啦！乜你唔係我哋行政機關？屌你唔係我特首， 原子筆都冇啊！ 係啊，連原子筆都冇，廁紙你都冇啦！屌你啦！乜話我唔識買廁紙？屌你啦！乜係咪咁啊？即係而家唔係 即 係 大家唔係講都唔係討論緊同一樣嘅嘢根本。 跟住就話權力來源係嚟自中央冇錯嘅， 係 佢講得啱 呢樣啱嘅。 嗱，基本法成個精神都係嘅，其實。基本法最大的問題就是那個權力就是真的來自中央、okay. 是但是所謂的為什麼權力來自中央來自但它不是權力來自中央的人它來自中央憲法大佬啊它來自什麼叫權力來自中央其實權力來自中央人民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說來說去就是我們說的是法治精神不是人治嘛 它人治、啊、屌你了那它現在就是人治咯是嗎所以這些東西 真係播其惡於眾，即係嗰啲無知真係播其惡於眾，仲要你緊跟呢一個習近平嘅講法，你做咩三權合作啊？咩？二零零八年當習近平講三權合作論嘅時候啊，全香港啲 所有小 朋友哇然噶，哇屌你老母呢個未來國家主席識唔真柒識噶佢？乜撚嘢叫三權合作？冇三權合作嘅呢個世界，唔係問題。大陸都不是三權合作，這個世界沒有三權合作這件事的嘛，根本是沒有這件事的嘛，因為獨裁體制就必然是沒有三權啊，大陸的法院有閪權嗎？全部黨的嘛，是吧？大陸哪有立法會啫？哪有立法啫？你不是真的當屌你全國人大是立法是吧？大哥你即你就冇根本上你冇三權合作呢件事嘅，呢、這個宇宙係冇呢件事，咩三權合作根本就冇，更加冇什麼三權分，係咪？即只有係最撚蠢、最撚蠢閪、最撚盲目撐楊紅，你先至會有講呢啲咁嘅説話啊！又係好撚正嘅，佢又冇人出嚟講嘅，報天氣都唔報啊！而家啲立法會嗰啲人係咪？香港嘅所有嗰啲有頭有面嗰啲啊！連講都唔撚講啊，報都唔撚報啊！屌你老母，你有冇發覺香港而家係完全屌你老母兩邊都係戇鳩鳩咁撚樣啊！而家係， 唉，冇咧，佢哋有出過下文調，不過唔係講嗰樣嘢， 哦， 即係出過嚟記者會，都有出嚟講下記者會，不過唔係講嗰樣嘢。 好，我哋下一節講呢個民主派嘅乜撚嘢初文調。